哎呀，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，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。 我说说冯的说，别瞎操心了，读报有立心呐。 话里话外，新闻书场走着。 哎呦，您不说我倒给忘了，今年这话里话外 11:01开戏。 读报节目我来说，打开手机听广播，发动群众办法多，管好四轮车。你看看这个头段时间啊，当然也是广大群众的呼声。这个问题呢是由来已久，有日子了。于是呢，这个咱们啊监管的政府管理部门拿出政策规定，严格管理电动的3-4轮车。这号呢，这是昨天的消息，安排了一个过渡期。就围绕这个事情，昨天呢很多的朋友在咱们这个话里话外读报节目啊，在北京广播电视台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之上聊天室之内啊，大伙儿哎各抒己见啊，说长道短，七嘴八舌啊，这个发表自己的看法。那么今天呢，书接前文，昨天时间偏紧，这事儿呢没有展开了说，只是啊就是念到了一句。今儿呢有两件事情啊多说这么几句，一上来关于这个3-4轮车的几句话。首先各位啊，这您记住啊，其实这个概念呢我一说大伙儿都懂，可能都觉得我这个多余说这句啊，你这不是这明摆着的事儿吗？哎，我还告诉您，但凡啊就跟您那个家里头找东西似的，哟，钥匙去哪儿了，想着出去哟，赶紧的，趁着没下雨啊，去那个哪儿是吧，给孩子买点吃的，哎呀，坏了，钥匙找不着了，哟，在哪儿呢？老伴儿说了，这不就在你眼皮底下呢吗？哎，往往不需要说的事情就跟这个似的，眼皮底下却容易被忽略。记住了，不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是早晚它要退出市场的。没有说这个啊，有个例外啊，这就怎么着吧，怎么着啊，这叫民不举官不究的事情，没有。越是法治社会越是依法治国啊，就这个他越没有什么缝隙。所以说呢，不要存任何的侥幸心理。我这儿啊咱们再强调一下，过去说到这个3-4轮车反映广大群众市民的呼声和意见，影响交通啊产生安全隐患啊，这都是为了包括这些个骑车人开车人好，开个玩笑也是善意的。从本心来说呢，这个您到那个街上去瞅瞅去，还真是要让某些媒体说着了，管这种车叫老头乐啊，这个没有这个别的意思啊，没有不敬的意思啊，就是老大爷开的多，二大爷开的多啊，二奶奶岁数大了啊，这个他们是老两口。对了，因为二奶奶是童养媳。哎，又来一遍，就说这事儿，没有埋怨买车群众的意思，因为很多人买的时候 他并不知道这东西它不符合国家规定啊。那有那个厂子呀、啊，或者什么什么销售的，那不也是啊？那他有门脸啊，或者是打网上买，他认为这都应该是许可的，要不然怎么能卖呢？他就不知道，还真有不许可就卖的，不符合国家规定啊。电动三四轮车是不是取得了应该有的上路的这些个生产啊、安全啊？啊，这些个资格资质有没有？是否许可在城市道路上行驶？在什么样的城市道路上行驶？这东西到底算是机动车呀？啊，还是什么什么车呀？都叫老年代步车。那它怎么上主路啊？哎，就这些个。但是呢，您要是要求每一位购车人，哎，都意识到这点，我认为啊。多少有点勉强，不是不应该，应该，你应该意识到，但是没意识到这个也可以理解，就是图个方便嘛。但是记住了，即使是国家这么大国家，十几亿人口，千头万绪，百业待兴，需要管的事儿太多了，那么这个管理要不要到位？要。要不要落地？要。要不要认真负责？当然要了。但是他这个管理的完善也是有一个过程的，不可能马上就面面俱到啊。这个要求也有点儿，这个不太现实。这就要求咱们自个儿脑子里头也得有根弦，老是指着哎呀这事儿都国家管了，嗨，咱这就是啊，这就什么了是吧？咱嘿，咱大松心，这您一松心完了，对，因为这个管理有您一份儿啊，不是说就只有国家管啊，您也得参与啊，得具备起码的常识，是不是啊？你这个啊，眼瞅着这东西游走在法律边缘，这个就不要冒险尝试。哎呀呵，咱们这个，哎呀，咱们吃螃蟹，这个没有螃蟹吃啊。对了，对了啊，这是第一条。二一条呢，这三四轮车那不说了吗？现有的这些个给留出了一个过渡期。有的朋友就说，昨天在聊天室里面有朋友就说，你看这不等于这允许许可它合法了吗？你这个事儿闹的，嗨，这你也得替国家想想，他买都买了，那玩意儿他半新不旧啊，八成新的车，那您说怎么办呢？现在咔嚓下的不让他上路了，那这车不砸手里了吗？咱说实话呀，刚才我说了不能完全怨他们，市面上有卖的，他就没想到这个国家不许可。所以说，而且现实来说，不让他上街他也上街了，还专门有这个 4S 店呢， 4S 啊，就专门修车那地方嘛，保养啊什么之类的啊，什么机滤啊啊，这个是哎刹车片啊什么的啊，都给装备齐全。这个地方这个点儿离我们单位不远，真的啊，是吗？啊，就挨着法院。啊，不是，这跟法院没关系啊，但是离法院近呢。哦，你说这事儿闹的，既成事实了，所以说给一个过渡期，哎，你这个把这批现有的消化干净了以后不许可了啊。所以就说嘛，由此这就产生了一个，这当然不能叫提意见啊，提意见也许可，要不然北京咱们怎么有那12345呢？许可提意见，是不是？咱们这积极的希望能改进工作呀，精细化的城市管理。我说这个啊，稍微有点这个坦率啊，精细化城市管理，您不能总是交学费。这东西开始从研发生产这个层面，你做买做卖生产产品，你不得那他得跑去吗？跑那个什么许可证啊检查呀、啊、之类的都得有啊，这些个都齐全了， 生产出来你不让人家卖吗？要一开始就意识到这个不行，这个法治观、安全观，一开始源头就得这个严格了。这件事情说明什么呢？安全市场，这是两手，政府监管利器，安全安监，市场监管。那么在这个事情上，说明今后这俩部门还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。您听我这个话里话外，哎，没有批评谁的意思，就是要汲取教训啊。当然这个还有一句啊，因为什么呢，这个现在我看人那个新闻报道上说了，咱也别囫囵个的说啊，这三四轮车都不行，他这里头指的是那个电动的，说的是电动啊。但是呢，反正我是见过，我在加油站可是见过直接就往里怼汽油的啊，突开过来，呵，大爷一片腿蹭打车上下来，莫转回头，好家伙，原地呀、啊、打了一个小旋风，哎，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，跟这个加油站的员工说，来给我插上，那油枪插上之后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，他加油比一般的机动车都快，他油箱小啊，真有到那儿加油去的，不是两轮的，不是两轮摩托车，那我还不认识吗？就是三四轮车啊。还有那个加完油之后打那个车后头拎起来一小油壶，跟人家说，哎，来来来，您再给这个剩下这点啊，这点遮罗给我拿走，哎，我打包，嗯，不知道现在让不让啊，反正我前一两年我真见过。那这个怎么办呢？啊，对啊，你这个他这个电动车这个是吧，这个不能上路了，咱就说啊啊，那这他这个他烧着油呢。对啊，烧油那就是机动车，机动车他有牌子吗？有，有，贴着呢，贴着牌子呢啊，接孙子专用，嗯，哦，那要这么着的话，这算特种车辆。嗨，行了，我就说啊，管理永远没有截止时啊，这不是句号，我就这意思。那么这个关于有些地方，这第二件事了啊，跟这没关系了，这事儿隔过去了。关于有些地方规定原则上不允许没打疫苗者进入某些个区域场所，这档子事儿，咱实话实说，既然它发生了有，那么怎么看呢？多了不说，咱们抓紧时间啊，别妨碍后头读报内容，就一句，静等国家正式通知。我认为啊，这个事儿还是需要国家拿出一个权威的说法。因为什么呢？你各地尺度不一样，必然会给群众生产生活带来一些个影响。哎，所以您记住了啊，说到这儿，这就说了，您记住，国家规定的事儿，那才叫事儿，否则谁说的都不叫事儿。嗯，抓紧时间啊，您要是听广播的话，拿起手机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，听听 FM。能够直接就通过手机听匣子啊，对，那个下载北京时间呢也可以啊。您别看人家视频，这还能有音频呢，新闻一口听走起。教育部辟谣了，说这个取消教师寒暑假这个事情是没有的啊，可能有那个啊，就这个就传的吧，传这个事儿的，这按理说这也说不过去，是不是？打毛毛这儿咱就得心疼人家老师，一年下来就只这俩假呢，平时他太辛苦了，是不是？毛毛也是嘛，不能让人家毛毛这不能这时候该人家歇假了，对吧？对，咱这 热心听众毛毛啊，人家这个哎，老师嘛，教育部还说了暑期托管，说是要把这有还有说法 把这暑期托管，暑期就是暑假呀，这孩子的家长上学双这个上班嘛，双职工，孩子没人照应怎么办呢？学校暑期托管。但是要是把这个暑期托管变成第三学期，这就不对了，不符合实际。你说这俩传言也不是打哪位嘴里出来的。是啊，老师一年就这俩假期，学生也是啊。啊，你看这事儿闹的。啊，这不对啊，没有这事儿。另外呢，苏州酒店坍塌搜救结束了，已造成17人不幸遇难。赶到这个夏天儿，咱也不是啊，说这话好像哟，你看你说这个，到了夏季，安全生产绝对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平时也重要，尤其是夏天。哎，有些个事故，咱说实话，到了夏天就容易出现。啊，你看了没有，这根弦绷紧了啊，你这个搁不住，好家伙，这气性太大了。是啊，他你这有出事故的，他有较劲的，较劲有。这就说头段时间啊，江苏徐州民警哟，他们那地方那个江苏嘛啊，这个南方啊路网发达，不单是有高速路，还有快速路，城市干道啊边上它有那个这个城镇之间的交通啊，增进这个往来经济啊贸易之类的，有那快速路。快速路呢，虽然它不至于那个等级达到高速路的标准，但是那速度也不能慢呢。是啊，人家小伙子说了，我不慢呢，怎么了？快速路干嘛都可以走，凭什么我不能走啊？警察说，你就不能走，我你这就不讲理啊，大伙儿都走，我为什么不能走呢？许他开着车，为什么不许我骑着车走呢？哎，警察说，你算说着了，为什么把你叫住了，其他车辆该走走，你骑着那个自行车还不是一般的，是共享自行车，打哪儿刷的呀？哎，小伙子说了，哎呦，说起此事，那可是啊，那话长了啊，是啊，哎，这辆共享单车我是打石家庄刷的。嗯，好家伙，打石家庄刷的啊，在徐州啊，快速路，小伙子骑这个共享单车，骑那个快，好家伙，好家伙，快速路上，机动车一辆跟一辆，这小伙子骑着这个共享单车，车流当中，好家伙，这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这个速度倍儿快啊，有些路段他都能超车，嗯，弯道超车，哎呀，把司机吓的。不是，你这干嘛来了？警察就问呢，多大年纪了？22了。哪儿人呢？石家庄人。哎，咱是庄里人。别淘气啊，您去问问人石家庄的朋友，人家就是自己就称自己，我们庄里人。啊，对了，这没包贬，哎，庄里人。嗯，我石家庄人，怎么着吧？不是，警察说你先别赌气，我就是因为赌气。告诉你说，嗯，我这个气性可大了，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！行了，别挖呀了，怎么回事啊？半个月前，嗯，你看这事儿说来话长，啊，你都出来半个月了，可不是吗？半个月前我刷的这辆共享单车就在石家庄。哦，你是不认识路，走错道了？谁说的呀？啊，也是，嗯，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半个月前，小伙子在家里跟家里人置气，他那意思啊，他就是跟警察说，我要去青岛，啊，我要去青岛。他跟家里人也是啊，说我打算去青岛。家里人说呢，你先等等，那甭管是因为什么吧，家里人之间、亲人之间嘛。好，说着说着，嘿。小伙子这气性太大了，腾火就上来了。你们要这么说的话，告诉你说，哎，我是指定要走。 我现在就走，我是抬腿就走。下了楼，刷了一辆共享单车，就开始就奔着青岛骑。那位说打石家庄奔青岛道也不近呐，而且中间手机没电了。这个要紧吗？要紧，因为现在出去手机上不有那导航吗？啊，他也有啊，没电了。人家一想，那就反正看着走吧。哎，你要是别的那个这个大路小路，他万一不认识啊，这是回头谁给指了瞎道了？捋着高速，这个没毛病啊，顺着高速路，一猛子就扎到了啊徐州。哈，哎呀，你这事儿闹的，行了，警察说赶紧的联系你家人吧。你就这个是不是啊？你这还好啊，家伙，弄得警察哭笑不得。哎呀，大姐耶，这事儿我们是帮是不帮您呢？哎，那不是小伙子怎么变大姐了？后另外一档的事儿啊，后一档子呀。哎，这事儿巧了。哎，这事儿也是发生在庄里。大姐不是旁人，也是一位庄里人。哦，也是石家庄的事情。哎，合着今儿石家庄专版啊。哈哈，对，他那个当地啊有一个桥西交警大队二中队中队长啊，小沈同志，沈队。他这个辖区正执勤，站在路口正指挥交通呢。这边来，这边来，这边来，那边去，那边去，那边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，红灯红灯，站住。那说现在交警路口执勤没这么忙活，都有灯，我就那意思，正忙活呢。哎，打远处呼呼悠悠，呼呼悠悠，你说快不快，说慢不慢啊，过了一辆小轿车。小轿车因为他这车呀停在路边了，也是个不碍事的地方，也是允许停车的，所以这小沈啊就没往心里去，可能想着这司机下车是要办事儿啊还是怎么着啊，就没管他，因为他又不走。你想这车停那儿停半天了，哎，这小沈看了一眼觉得挺奇怪，这车怎么不动弹呢？走是你是不走啊，还甭管他了。正想着呢，那车上下了一大姐，哎，就走到这小沈身边啊，跟他商量。呵呵，警察同志啊，你好，有个事儿我想那个托付一下。哦，什么事儿？您说，我那个我们尽量帮助您啊。是车的事儿吗？啊，对，要不找交警呢？有本吧？有本吧？有啊。对，我想也是，你交警你能不会开车吗？你不会开车你怎么知道交通啊？是不是啊？是不是这个干一行爱一行？哎，你得这方面你得有这个业务，有这个本事。哎呀，行，大姐，行，那个不用扯那么远，您就说让我干什么就行了啊。干什么其实特简单，你帮我那个揉个裤吧，我帮你揉，什么意思？你刚才也看见了，我这车停路边半天了啊。对，半天了。因为我要到附近办事儿去啊。你看他这个路边有那个停车位啊。啊，对，我那个小沈还说我还正奇怪呢，你怎么不往那车位里停啊？我是想停他，我得停得进去啊。你这个就是技术上啊，对，我的技术稍微的这个幼稚了一点。那您得多幼稚啊。嗨，我这个还拿本啊，拿本时间短啊，也就十五六年吧。哟，您都老司机了，您比我拿本时间长啊。但是我很少摸车，家里都是我们家老头啊，他那个摸车，他开车，我开车少。那个您帮忙给揉个库吧。啊，让我帮忙把这车给停在这个车位里头啊。要不怎么说人民警察为人民，是不是？有困难找民警啊，你看看，尤其是您还有本儿，您有本儿说明您有这个手艺啊，您有这个手艺。行了，哎呀，您这话太多了。小沈一想，按说我执勤，这事儿也该不着我管，但是人家有困难啊。行，那这么着，您稍微等一会儿啊，这个等到这个马上这一变灯，哎，我同事过来接班，我就过去帮您挪这个车，行吗？ 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哎呦，太谢谢您了。带本了吧？小沈说："您不用管那些了，我都答应您了啊。"大姐说："答应可是答应，你可记住了啊！我挪车让你帮我揉库啊，哎，万一要是把人家剐了蹭了，撞了人家的车，这可得算你的，哎。"无语，你看，可说呢，正是晴天打雷要下雨，哦，认真读报那是必须。年轻朋友来相聚，读懂网络流行语。这儿呢，还是啊，简单说一说，啊，个人的观点，关于这个语言，祖国的语言要规范，要纯洁，但同时呢，要创新，要发展，这是可以说，啊，这是两档子，但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这两件事情，在保持咱们祖国语言，啊，它这个民族性，哎，它能够这个进一步的传承这方面，这两者缺一不可，规范发展。为什么强调这个呢？因为啊，在这个事情上，社会上有一些个，这个认识上啊，这个不一样的地方。啊，咱也不能说人家这个认识就是错的，没有错呀。你这读音就得准确呀，你这发音就得来啊，走这个呀，是不是啊？你就不能说这个方言吗？啊，这是对的，因为这个普通话和现代汉语是用来交流的，既然用来交流，就不能人为的设置隔阂。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，这语言又是鲜活的，它来自于人民。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生产生活过程当中，哎，他研发出来的，哎，这个研发权属于人民。啊，对了，啊，那么专家学者来进行规范，应该吗？应该，国家也有部门专门管这事儿，语委吗？对呀，但是呢，同时规范的同时，也要允许语言多样性。不然的话，它就没法发展，啊！实际上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现代汉语普通话，您要说跟古人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就是甲骨文那个时代，还甭那么久远，您就是汉朝啊、唐朝那时候，这个中原地区百姓说话，跟咱们今天的语言完全不同，啊！人家有那老师啊，大学老师开了个玩笑，说您要现在啊，什么李白、杜甫之类的站在你面前，你们之间没法交流，啊！你认为他说的是外国话，真是啊，真是啊！这个语音、字音这个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那么既然是长期的过程，就得允许它有一个变化的啊，这么一个，哎，一个现实现状。这个尤其是在网络时代。这么多的网言网语，哎呦，有人说，哟，这不行，这个，尤其其实我也烦。我们单位那年轻同事啊，跟我开玩笑，我都听不懂。哎呀，你太老土了，弄得我也别扭。但是呢，说实话，对网言网语也要一分为二，不能一棍子打死。《光明日报》这篇文章就说这个意思：透过网络流行语，读懂年轻人的期许。那你比方说，年轻人之间说话啊，今天咱们见着了。啊，说那个NSDD，这您知道说的是什么吗？是你说的对，嗨，XSWL，这是什么？笑死我了！是，你说呀，这年轻人之间造这个词儿啊，哎呀，这个好像也没什么营养，没什么啊文化科技含量似的。告诉您说，语言这东西为什么说来自于劳动人民？劳动人民在使用它的时候，不可能想得跟大学教授似的，它就是方便使用，方便交流，啊，对呀。但是这个进一步的规范是必要的吗？的确，进一步规范是必要的，但这个规范的过程当中，也要允许语言有多样性，语言进化也要允许探索。哎，固定下来，那最后咱得看啊，这个官方的规范。所以你看人相声里头，过去啊就有那流行语， 啊，是吗？反映的是80年代人们的这个思维啊，这方式啊，你现在用的就真是少，是吗？啊， 总算把这三个姑娘全给换出去了。 这回到我这儿了， 是 人家老头子又说了， 说什么呀？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。 嗯， 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， 不漂亮， 所以这回还得多要点儿。 要多少钱呢？ 你先给个价得了， 这真成了买卖婚姻了。 我一想呢，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，她跟人要了1500啊， 是 到我这怎么也得1800呀？ 嗯嗯， 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。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？ 啊！ 老头子冲我一乐， 行了， 完全， 完全。 我告诉你，没2000钱，你别打算登记。 您听这个啊，侯耀文先生当年的相声，这里头那玩去，咱也别说呀。刚才有聊天室的朋友啊，这咱就交流。哎，你看这年轻人说话咱听不懂，你要是当年你作为年轻人说话，老家你们家老家也听不懂。玩去这词儿什么意思啊？怎么讲究啊？单从字面上你听不出来，所以说这是学问。哎，再读两句报纸，《北京青年报》，北京暑期托管服务不得集体授课，明确了。啊，这个就说到这儿，时间也不早了啊，这大伙儿得赶紧去吃饭了。谢谢您，这个明儿再聊。接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，接下来整点快报新闻天天谈，各位。明儿见喽。